爱还是我很例外，没有形状的爱，也在爱结冰的眼泪有一些温暖，是否勇敢爱，像美丽的水单纯无害，希望爱永远存在。爱爱爱爱，它消失的好快快快，我来不及问 why why why， 一颗心傻傻等待，我的